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troduction Session 2 天国的来临导论第二讲。我们上一讲呢开始讲到100年前1900前后这个末世论学派 The Eschatological School 其中一位代表性的人物 Weiss Johannes Weiss 他如何批判再早一点19世纪的黎特尔 Albrecht Ritschl 的自由派神学 Liberal Theology 自由派要说的是耶稣所讲的神的果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在人间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彼此相爱的社会啊，所以呢天国呢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发展的一个的道德的群体 Weiss 的批判就是说这些完全是康德和启蒙运动就是那些对人的理性乐观的那些的哲学里面的一个理想果Kingdom of Virtue 根本不是四福音里面耶稣所讲这个上帝的果道好了那 Weiss 这边呢他是末世论学派但是他也是宗教历史的学派的学者他就开始讲了他说呢你要了解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呢首先要回到耶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后期的犹太人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就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他们发表了很多的末世论的书籍的他们讲天国肯定是今世这个世界完结了之后的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始这个目前这个世界会经过一个大灾难而结束的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所以 Weiss 讲到这里呢他说天国完全是未来的不错福音书里面有一些的经文呢表达出天国是已经来临了因此天国是临在的 having come as being present 天国是现今的已经在了那我们看末世论的学派怎么讲了 According to Weiss 根据 Weiss 的说法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要研究这些的经文是否真实的 Investigate their authenticity 研究这些经文在什么程度上是从一个后来的天国观的属灵化 A later spiritualizing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那这里你就看到这些的所谓末世论学派呢事实上他们对圣经的处理方法也是非常的自由派的他们说哦，假如福音书里面有讲到天国已经来了这些经文吗那我们第一件事要问是不是可能不是耶稣所讲的 Investigate their authenticity 然后呢是不是后来的人就是耶稣没有来嘛耶稣没有再第二次再来啊所以后来的人把神的果这个概念用一个比较属灵化或者灵异解经的方法来表达呢这种的概念 Weiss 说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看得到的天国的宣讲因为在约翰福音里呢末世论的观点是淡很多的 The eschatological viewpoint is far less dominant 虽然如此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个福类福音这三福音里面还是有一些的经文呢耶稣说天国是已经来到的所谓这些被称为是 Gegenwartstellen present references 就是天国已经来临的这些的经文譬如说马太12章第28节和其他 Wilbur 说还是有些经文要处理的但是根据 Weiss 耶稣在这些经文里呢是在一种的属灵的巅峰状态他在这种的状态中看到 这个伟大的突破 Great Breakthrough 啊的开始。所以他讲到天国的时候呢，是从一个未来好像已经是现在的这种的预期的一种的心态讲到。我再讲一次哈，耶稣在这里呢，好像一些交鬼的人呢、啊、巅峰状态，他已经看到这个天国从未来突破进入到今生，所以他就把未来的事情呢讲到好像是现在一样。 In a proleptic sense, P-R-O-L-E-P-T-I-C。 好了，现在 Riddle Boss 的批判。 However, Jesus had not always lived in the spell of this high tension. 根据 Vice 的说法、耶稣不是每一天都是活在这种的未来就好像已经到了这种的紧张的张力的魅力之下，不是如此的。 Vice 说，耶稣起初的时候呢，他会期待他死之前天国就来到了，只是后来因为有很多的经验使他失望，这些的失望的经验影响到他把天国的来临的时间压后。但是呢，毫无疑问的，这个天国的来临呢是一个逐渐的启示，逐渐的发展，就是说对耶稣来说呢，他逐渐的觉悟到天国是什么时候来。天国会忽然之间来，都是因为上帝的不可抗拒的介入，而天国呢就会使现今的世代 present dispensation 结束了。The echo to this eschatological keynote. Vice 在耶稣基督的诫命里面特别听到这个末世论的基调主题的一个的回音。Echo to this eschatological keynote. 现在 Vice 要处理一些耶稣的道德的诫命。They do not denote the standard of theKingdom of God in its development in this world. 耶稣这些的诫命并不是说天国在这个世界发展的时候上帝所立的标准。But are intended as conditions for the entry into the future kingdom. 耶稣的诫命事实上呢，他的要旨，他的目的呢，是要告诉人要进入到未来的国度应该满足什么的条件 ？Conditions for the entry into the future kingdom. 那 Vice 这里说呢，你不要说耶稣所讲的爱啦等等，就是你们在地上活出来就是了。不是的，耶稣所吩咐的就是人要如何做才能够进入到未来的国度的。They not only function as conditions. 耶稣的诫命不单单是条件，就是进入到未来的天国的条件 ，but also thoroughly eschatological in character, 同时呢也完完全全是末世的或者末世论的。The radicalism of Jesus' ethics, 耶稣的伦理是一种极端主义 is the radicalism of those who know that the end is near. 是怎么样一种的极端主义呢？就是那些知道末世已经临近的这种的激进的极端的思想 and who have therefore on principle taken leave of all earthly possessions and interests. 因此呢原则上已经对所有地上所拥有的物质和关注的事情呢就已经告别了。再来哈，耶稣所讲的天国的伦理呢是给那些知道末世已经很近了，所以都已经对地上的事情告别的人，给他们一种的极端的主义。Now that the end of the world may come at any moment, 那现在呢世界的末了随时会来临到。There's no point in quarreling about right or wrong. 所以呢就不必再争辩是或非了，对或者不对了。Such was the sense of crisis that gave birth to Jesus' commandments. 这种的危机的意识 ,sense of crisis, 就是随时呢世界末了会来到。这种的 crisis 危机的意识呢就产生了耶稣的诫命。They cannot be understood as rules of conduct given for all time. 耶稣的诫命你不要理解成为呢在任何时候人类 的行为的准则 ，and acceptable any period， 在任何时期都应该被接纳的，不是的。But as a kind of exceptional legislation， 耶稣的诫命呢，应该是这样看，是一种例外性的法律 ，exceptional legislation， 例外性的法律。因为世界末了很快就到了 ，just as in times of war， 就等于在战争的时期呢 ，the normal order of things is temporarily suspended。平常正常的制度暂时的会停止 ，and everything is made subservient to the great cause。所以社会上一切的事情呢，都是必须要有助于战争这件大事。So in the same way， 同样的 ，Jesus' radical commandments， 耶稣这种很极端的诫命 ，are to be understood only from the eschatological expectation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耶稣这种激进的极端的诫命的也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这个末世论的期待，期待神的国随时会来临。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例外的，是危机时刻的一些的生活的方式。 The man who has advocated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 with the greatest energy， 那这个对福音的新的一个理解的最努力的倡导者 and who may therefore be called the most typical propagandist of the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 也可以被称为整个的末世论学派的概念的最典型的维护者呢，是谁呢？ is Albert Schweitzer， Albert Schweitzer， S-C-H-W-E-I-T-Z-E-R。Weiss's writings were especially devoted to Jesus' preaching. Weiss 的著作呢，特别是专注于耶稣的宣讲，耶稣的讲道。But Schweitzer, in addition, tries to prove. 但是 Schweitzer 呢，在进一步的尝试去证明 that Weiss's insight is also the long sought for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Jesus' life. 要证明呢 ，Weiss 所看见的。乃是多年来学者在寻找的要理解耶稣的一生的那条的钥匙。 Schweitzer speaks of consistent eschatology， Schweitzer 说出这个的名词，一致的彻底的末世论。 If Jesus lived in the expectation the end was near at hand， 假如耶稣期待着末世很快就到，他是在这种的期待中生活的话呢 ，the history of his life， 他一生 must have been dominated by such an expectation， 他整个的一生的肯定是被这种的期待所占有的。Thus Schweitzer arrives at an entirely new and partly fantastic description of the life of Jesus。因此 ，Schweitzer 的结论呢，对耶稣基督一生。是怎么描述呢？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的描述，特别呢是有点怪诞、荒谬的描述。In his book Das Messianitäts und Leidensgeheimnis， 在 Schweitzer 写的这本的书 ，and especially in his large volume von Reimarus zu Redi， 后来是这个。用这个书名发表的 Die Geschichte der Leben Jesu Forschung， 在 Schweitzer 写这本的书里面呢 gives a brilliant survey of the efforts made by theology since enlightenment to arrive at a consistent view of the life of Jesus。 他是做了一个很巨大的工程，就是呢纵览呢从启蒙运动，就是大概1770年代一直到他的当时呢神学界怎么的努力去写出一个耶稣的一致性的一生，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把耶稣的整个的一生的说成是一致的一个主题。 Schweitzer clearly shows how much the whole history of exegesis has been determined by historical objectivity but rather by the subjective theological prejudice。 好了，那 Schweitzer 也开始来批判了，他说呢你看到整个的解经的历史呢， 不是由历史的客观性所主导，乃是呢由主观性的神学的偏见所主导的。意思就是说呢，不同的学派的学者怎么样讲耶稣的一生，或者耶稣所宣讲的信息，都有他背后的神学的偏见。 He especially criticizes the liberal picture of Jesus. 学者特别批判自由派怎么描绘耶稣， So long accepted by a large number of theologians of the modern school. 这个自由派对耶稣的这个描述呢，是有很多的现代神学派的神学家所接纳的。 Schweitzer's teacher H.J. Holtzman， Schweitzer 的老师是 H.J. Holtzman， H-O-L-T-E-Z-M-A-N-N， 他是 Liberal School 自由派学派的伟大的代表人物， wa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is liberal portrait. Holtzman 所写的著作就是这种的自由派手下的耶稣基督的一幅的图画。Schweitzer sympathizes most with such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New Testament research as Reimarus, Strauss, and Bruno Bauer. 而 Schweitzer 最同情的呢，乃是新约的研究学者们 Reimarus, Strauss, and Bruno Bauer, who in his opinion have described Jesus' life in a way that is free from all dogmatic premises. 这些的学者呢， Schweitzer 认为呢，他们对耶稣一生的描绘呢，是没有系统神学的前提的。He shows that it was especially these radicals. Schweitzer 说，特别这些的激进的极端派的学者们呢 ，who realized that Jesus lived in an eschatological tension. 他们看到耶稣是活在这种的末世的张力中 ，which according to Schweitzer, Weiser's book on Jesus preaching on the kingdom has indicated. 而根据 Schweitzer 呢。Weiss 已经指出耶稣在宣讲天国的时候已经讲得清楚了。好，再来一次啊，这里有两位末世论学派的学者 Weiss 跟 Schweitzer。 Weiss 已经说明耶稣所讲的天国信息都是讲未来的，那现在 Weiss 说，那耶稣不单是讲他整个人就是活在这种的期待未来的天国来到这种的紧张的状态中。所以呢，这些的学者 Reimarus, Strauss, Bruno Bauer 就讲得对咯。 Therefore, in the tradition of these predecessors, Schweitzer tries to describe Jesus' life as a life which was wholly dominated by the eschatological dogma. 所以呢， Schweitzer 呢就跟这些他前面的学者的传统怎么样描述耶稣一生呢，耶稣的一生完全是由这个末世的这个的教义所占有的。那我先停一下解释一下呢，其实我们在中国教会二十世纪初啊，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里面的主要人物两位，赵子晨和吴雷川，他们都是耶稣大学宗教学院或者耶稣大学的教授，他们笔下的耶稣就是这种的自由派的耶稣啊，完全是来传爱，或者一位失败的耶稣啊，这个吴雷川啊。Schweitzer's consistently eschat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fe of Jesus has not found much support. 好，现在我们来看 Weiss 跟 Schweitzer 这个末世论派，他们是不是被其他学者们所接纳？ Schweitzer 这种的彻底的用末世论来重新建构耶稣的生平，并没有很多的学者支持。 Nevertheless, this view has remained very characteristic of the general theological position of the eschatological tendency. 但是这个观点呢，仍然是那个有末世论倾向的神学观点的很典型的观点。 On the one hand, it was intended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humanizing andEthicizing of the gospel. 一方面呢，这种的末世论的倾向，不论是讲天国是讲未来的，或者耶稣一生都是被这个未来所占有啊，这个本身是一个抗议，要批判自由派怎么样把福音讲到完全是 人类的伦理的 and against the consequent distortion of the picture of Jesus from the Gospels 这种的人文主义的对耶稣的描述呢，事实上呢是扭曲了福音书里面对耶稣的描述的啊，所以整个的末世论学派就是批判自由派扭曲了耶稣，扭曲了福音书。 On the other hand 反过来说呢，从另外角度来看呢， This movement fought for it, what it considered a purely historical rectification 啊，从另外角度来看呢，这个末世论学派他们要争取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所争取的是一个历史的矫正，就是说啊，我们讲的耶稣才是历史里面的耶稣。But exclusively viewing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mentioned in the gospel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and great final catastrophe, these writers could only assert that Jesus' preaching of the nearness of the kingdom was the effect of a delusion. 好，那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重建一个历史中的耶稣呢？他们呢，完全的看福音书里的天国的来临是一个开始，一个最后的大灾难的开始。再来哈 ，Vice Streiter 他们呢认为呢，耶稣所讲的福音呢，只不过是一个大灾难的开始，因此呢，这些末世论的学派的学者只能够说，耶稣所讲的天国近了，是因为耶稣被迷惑了、错觉了，耶稣的幻想的结果。你看哈，要就是说，福音书有些东西不是耶稣所讲的，或者就是说耶稣发神经病。They were thus compelled to base the ethical imitation of Jesus, which especially fascinated Schweitzer, who qualified it as the heroic surrender of life, on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is eschatological expectation. 因此呢，对于耶稣这个伦理的榜样啊，这个对 Schweitzer 是特别有魅力的。因为衰者看耶稣这种的榜样就是英雄式的降服，献上他的生命，这种的英雄式的伦理的榜样的基础并不是这个末世 的期待。所以耶稣啊，事实上呢搞错了，发神经病，迷惑了啊。我们下一讲呢会继续从这里来讲。我们目前看到末世论学派批评自由派，而末世论学派又分两位作者。第一位 Vice 说耶稣所讲的天国都是讲未来的，不是讲今生的。而 Schweitzer 说耶稣不单是讲他整个的人生呢，就是活在这种等着天国的来临他看到这个天国啊还没有来，但是好像已经来一样，所以他的生活就好像是天国已经到了，这种的啊，是活在这种的所谓迷惑或者张力里面，所以耶稣呢是搞错了。我们下一讲继续。